回忆你相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轻旅行，慢生活，烟花三月下江南，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全国400家连锁客栈，400-156-1616。 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到万丰小吃城看老北京传统大戏，更有30余种台湾小吃、少族舞蹈、阿里山民歌等您品尝欣赏。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 维修保养乐车帮，钣金喷漆乐车帮，清洗养护乐车帮。 乐车帮，千万车主的选择。4S 店原厂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 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两大主题园区，多主题参观互动。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狂欢进行时，这里是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 4月15号，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活动在怀柔区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和新美金盛影视城盛大启幕，而其中群星闪耀的红毯秀呢，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媒体和观众到现场去一睹明星的风采。新晋导演高亚麟以及温兆伦、陶虹、马伊琍等众多的明星出席了红毯仪式，并且参与到了盛大的嘉年华活动当中。除了明星助阵之外，还有一些剧组呢也是前来支持我们的嘉年华红毯秀，尤其是在活动当天，早安公主剧组更是惊艳亮相。早安公主是由吕珂瑾执导的青春奇幻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残疾的少女勇敢追求梦想的励志故事。同时这部剧的总制片人夏文女士也表示，早安公主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当她第一次读剧本的时候就被这个故事深深的打动了。即使说人生布满了阴霾呢，我们也同样要坚信总有一天阳光会照进我们的生命里。演员田雨同样也是参与到了这一部电影当中，而今天的节目里她也有话想要对你说。 大家好，我是演员田雨，我的新电影早安公主今年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关注早安公主剧组，4月22日我们在怀柔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早安公主粉丝见面会上不见不散。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据悉早安公主也将会在今年的夏天登陆全国的院线，如果说你想要领略到精彩的内容和剧情的话呢，和我们一起期待在4月22日电影嘉年华的早安公主粉丝见面会活动，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吧。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我只能勇敢学习释然，把情人的泪还有责备全部承担，从不习惯对曾经炽热的爱情，分手就冷淡。 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掉，爱是山盟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所有承诺随风燃烧，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你可知道？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又无语，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北京市今年棚户区改造名单最终版新鲜出炉，当前棚改计划已经明确到每个区的每个项目，共有128个棚户区改造、平房修缮和危楼改造项目开工，涉及36000户家庭。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首都机场巴士票价将进行调整，调整后首都机场巴士票价分为20元、25元、30元三档，同时将取消自2016年9月8号开始实施的夜间票价。为减少纳税人窗口等候时间，避免因资料不全多次往返，税务部门开发了个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系统，引导纳税人使用客户端上传个人房产交易涉税资料，开展网络预审核。圆明园踏青节正在进行中，园内上万株牡丹进入盛花期，园林版昆曲牡丹亭下周将在牡丹花丛中上演。圆明园内春花品种繁多，四月中旬素有花中之王美誉的牡丹展露了芳颜。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春风十里，步入难忘奢华的酒店婚礼。北京嘉里大酒店各式宴会场地为您的婚礼提供精雅奢享的空间，3880元起订。咨询电话85652609，85652609。 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4月15号隆重开幕了， 隆重开幕了！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更有好看的明星近距离互动、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六大主题乐园，让你玩得有趣、有品、更有料。4月15号至5月1号，让我们相约北京怀柔，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温馨提示：4月16号和4月23号两天暂时闭园，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喽。活动详询5175-2211。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是最最不可能，才这样吸引。待你好，只怪是我笨。尽全力难以抱得紧，若抱紧明知不会合衬。谁人叫我太贪心，要你热吻。盲目地与你说天说地，这叫做残忍定凄美。明知后退我也可以避，偏偏又放纵到扮你知己。期望你太多，注定难过，只好怪寂寞令我闯祸。可换过几次期待，不需关怀都庆贺，挨下去结果也是难过，只有我自问自答，这苦心对或错。天与地难以有人可拯救到我，路过几多好人，谁也极吸引，但到底只会为你恨。没缘分才会更心，没结果才想等你步近。旁人也替我操心，替我怒愤。明明是个个也都漂亮，偏这样沉溺喜欢你，宁愿恨你到丧失趣味，偏偏又爱上你没法心死。期望你太多，注定难过，只好怪寂寞令我闯祸。可换到下去结果也是难过，只有我自问自答，这苦心对或错。天与地难以有人可拯救到我，不理力量奉献几多，不顾后患尚有几多，喜欢你同为你，你不必知道清楚。期望你太多，定难过，只好怪寂寞令我闯祸。可换当几次期待，不需关怀都庆贺，挨下去结果也是难过，只有我自问自答，这苦心对或错。天与地难以有人可拯救到我，天再大唯有你能亲手杀死我。 是谁在敲打我？

青山碧水，层林花海，多彩生活，让我们一起共创文明示范区，共享幸福新丰台。详情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发现新丰台。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不误，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两大主题园区，多主题参观互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狂欢进行时，这里是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Let's party！ 这里是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节目，我是主播周周。那么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呢，在4月15号于怀柔区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和新美金盛影视城盛大开幕了。作为一项全民狂欢的活动，本届的嘉年华呢，一共有6个板块，也是推出了很多的特色活动，等待你的加入。同时在嘉年华的现场，捉妖记等知名影片的外景拍摄地也是首次向游客开放，可以供大家进行参观和体验。在百姓红毯区的环节呢，则可以让你过一把明星走红毯的瘾，去体验一次星光熠熠的感觉。当然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签名和明星的签名共同的留在红毯的现场。如果说你是追求刺激的年轻朋友，可以到中影基地的14号棚亲自去体验电影梦工厂，通过专业的剧组、场景、服装以及道具去演绎一段自选的情节。那经过后期的制作之后，也可以获得一段完整的电影影片。除此之外，每天的电影主题歌舞演出以及老中青三代的专场电影经典歌曲群星演唱会和明星粉丝见面会，更是将不断的掀起整个嘉年华活动的高潮。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关于更多嘉年华的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也期待能够在嘉年华的现场看到你的身影。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天会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是雨。 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意思，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最新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申诉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诉材料之日起七日内予以立案。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央行、营业管理部和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开发商和中介履行反洗钱义务，下月起买房必须使用本人的银行卡。即日起，邮政普通包裹服务资费由实行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企业可以在不超过国家规定资费标准范围内自主确定具体资费水平。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14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达到 79.9%， 全年人均阅读图书达到 7.86 本。世界读书日临近，你的读书目标完成了吗？ 挣断了回头的路程，爱无法均分，以后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其实并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舍，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 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深，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三个人从不对等，总有个人必须牺牲，那永恒就等他带你完成。爱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也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深，爱成路人，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 手里的心里的每一个心

化作痴痴。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很多人都说董明珠是营销高手，营销女皇，但是她却说自己并没有什么诀窍，只有两个字，叫做诚信。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前两天看到了一篇关于董明珠的文章，所以今天也想要把她的经验说给你听。在2004年的时候，格力呢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博弈。当时中国非常流行一个大行动，叫做哪个城市能够引进一个世界500强，这个城市就非常了不起。珠海当时也在迫切的希望能够有一个世界500强落脚在那里，所以他们看中了格力电器。到2004年底，格力的销售额呢是138亿，跟世界500强相比还是很小的。可董明珠的梦想却是，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我们一定要自己打造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在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当中，格力从130亿做到了1400亿，而他们也终于将自己的品牌走向了世界500强。最值得高兴的是，他们不是世界500强的末尾，而排在了385位。董明珠说，竞争行业家电类，我们是世界第一，而这也就是我们中国的骄傲，也是企业家的责任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同时在文章当中，董明珠也分享了一个小小的故事。13年前，董明珠走进大会堂的时候，她说，这里用的空调不是我的，我一定要让他们用上我的空调。 当然嘴喊是没用的，凭什么用你的呢？你的技术要比别人好，别人才会用你的产品。十年来，董明珠精心研究技术，精心培养人才，甚至精心设计百年企业的发展战略。终于，他们靠着自己的实力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除此之外，董明珠还分享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说，一个人的财富再多，如果你不能让更多的人在你创造财富的时候得到共同的分享，那你这个财富的创造显然没有价值。你一定要用一个阳光的心态去看待市场，看待这样的人群，而拥有了这样的心态，你一定会做得开心。除了工作经验，董明珠也说出了现在许多的中小企业的现状。她说，现在在很多的中小企业当中，说的最多的就是缺资金。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那么你就错了。董明珠称，你缺的不是资金，缺的是管理，缺的是制度，甚至缺的是寻找正确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在公司的管理制度上，董明珠呢就立了一个规矩，上班时间不准吃东西，早晨不准迟到。他说，自己的办公室永远是透明玻璃的，而这样不仅会让自己的员工看到自己的工作态度，同样也能够看到自己员工的工作精神，所以这也就解决了公司管理的问题。很多人都质疑，这样的小事对于企业发展重要吗？答案是非常重要。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如果我们对于小事都不重视的话，时间一久了，当然会成为大事。当一个企业出了大问题的时候，再想把企业搞好，就难上加难了。董明珠一直声称自己没有诀窍，可我却看到了学会共赢、学会共享和学会约束的精神。同时我也觉得，踏实做好每一件事情，也就是你成功的秘诀。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总是全力以赴，保持日复一日的温度，多少有帮助，绕过爱你的路，就让回忆模糊，关上车窗再加速，需要的我比你清楚。如果你爱着我，而我也爱着你，结果还是有段跨不过的距离，只是离开还依然美丽。如果说我爱着你，而你却比较爱自己，我想那就不是我的问题，那不过是现代人的爱情。是

对于春天的到来，总是会欣喜万分，心底总有一份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情感在苏醒、在滋生、在蔓延着。在春天里，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可也没有觉得有多么的不舍。但是真的要离去的时候，便心生怀念了，怀念春天的景色，怀念春天的事情，怀念春天的情话，怀念春天的心情。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暮春初夏，一个落幕，一个开始，我们张开双臂，欣然迎接，便是甚好。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在地铁站或美术馆，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以永无止境的坠落，需要音乐取暖。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在下雨音乐奏起的时候，把她送上铁塔，给全世界的人写明信片。像一只鸟在最高的地方歌声嘹亮。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但不能喜欢太角落，但不能喜欢太多。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笑声像睡眠一样打扰我。我们轻轻地挥一挥手，凝结照片的伤口。我喜欢一个阳光照射的角落，但不能喜欢太多。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不能喜欢太多。 日里有些懒洋洋，但凤凰花开后却是一番离别，总有股小伤感，总伴些小眼泪，谁知道厮杀后残存的又是谁，知了声声唱，蜻蜓胡乱飞，远离了童年，不能说没感觉，而人不能恋旧，我们又必须往前，甜蜜的回忆就已落丝桥间，而一天天的风光在毫无意义建设的奔跑，寒湿的热情也无法替我排遣，什么在那一直的变。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